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屋檐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恩怨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是造物的恩宠。心爱的灯笼，洒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